是一个人太久了，总觉得时间在翻倍的过，我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，只觉得丢了很多。星星还是那颗星星，但被霾遮住了光明。我怀念狗屁不同的光阴，最初的节奏你听。 到老家和你爸，在绕着那些光腚伙计去坑里逮青蛙，给俺爷爷卷袋烟，也听俺奶奶拉拉呱。他们这一代人没有文化，但是很伟大。我想不起来那台黑白电视演的啥，也想不起来鞠萍姐姐当年说的话。我找不到我跳房子体里那片瓦，谁知道我的弹球和票价都放哪里了？一个沙坑，一个秋千，俺就能玩上一天。饿了爬到树上摘点槐花吃点榆钱，马泡有多香，桑葚有多甜，溜溜蹦蹦加戏台再抓把黑甜甜。谁捅了马蜂窝，谁被这里疙瘩多，谁晚上尿了床，白天就得少玩火。谁骑着大辆自行车扎过没解多，谁的作业最多，谁就捞不到一起唱儿歌。 机器灵砍菜刀，恁那边的紧俺挑，挑谁吧挑，挑的那个人已经回家了。机器灵砍菜刀，恁那边的紧俺挑，挑谁吧挑， 想俺姐姐分给我的那块糖疙瘩，我很后悔当年为啥老是欺负她。现在我有了小外甥，还在欺负她。我说老姐啊老姐，你真的辛苦了。每天放学，俺爸爸都会骑车接我回家。他说谁吃饭吃的多，他就给谁买贴画。偶尔老师也会叫他去学校谈谈话，他回来打了我一巴掌，他自己也哭了。妈妈给我打的毛衣总是有点大，直到长大以后我才明白那是因为啥。她的委屈都在心里，从不善于表达，但是我知道她最牵挂的就是俺姐弟俩。其实我很想看俺爸爸妈妈再吵一次架，但是90年的全家福往后不再有了。爸爸妈妈姐姐你们都还好吗？我很想你们，更想回咱以前的那个家。 机器灵砍菜刀，恁那边的紧俺挑，挑谁吧挑，挑的那个人回不去家了。机器灵砍菜刀，恁那边的紧俺挑，挑谁吧挑，挑的那个人回不去家了。 多想和俺老表在一起逃节课，去蒙山商场打游戏机一直打到饿。抽的第一口烟应该是2毛钱的飞鸽，喝的第一口酒是不是来临我不记得。我踩着张家兵的肩膀爬过几次墙头，和赵顺去工地上偷过几个卡口，在体育场摆八字磕过几个响头。看看以前的合影造型，而脸全是非主流。在路边听我和君瑶唱歌的人成群结队，他们说俺俩玩音乐，其实俺俩是为了露味。有人看俺不分，是为了整小闺女。想想那些屁事，哎呦真是味。能弥补失去的童年，也莫过于咱们的初恋。那时候什么都不图，只是一味的想和他见面。看着他的照片，感觉每天都是晴天。那些上课传过的纸条，现在只能在心里默念。 机器灵砍菜刀，恁那边的紧俺挑，挑谁吧挑，挑的那个人已经长大了。机器灵砍菜刀，恁那边的 这么多，不是想歌颂我的童年，只是想把八零后的回忆翻出来做个意见，给亲情留个纪念，还爱情一次祭奠，对弟兄们说声抱歉，一起挥手向青春告别。在传统教育和独立之间迷惘地寻找出路，我们扮演了改革开放的从而尴尬的幸福。你有多久没对着自己的眼睛好好认个错？那么接下来让咱们一起 对号入座。 坐。有多少人为了眼前放弃自己的明天？有多少人为了明天又在扼杀今天？有多少人为了今天寄生给了欺骗？又有多少人欺骗只为换取一丝尊严？有多少人为了尊严却活在别人的胯下？有多少人活在胯下只为养活他一家？有多少人为了一家老小四海为家？又有多少人漂泊日夜思念朋友和爸妈？有多少人指手画脚的给别人讲着道理？有多少人讲完道理自己却不讲道义？有多少人闻着道义却出卖自己的兄弟？有多少人从你的兄弟变成了你的凶器？有多少人付出总是很难得到回报？有多少人面对镜子流着眼泪微笑？有多少人笑着在暴雨的疯狂奔跑？有多少人为了名利戴上了冰凉的手铐？有多少人为了苟活背叛了最初的理想？但坚持了理想的却又混不到车房。有多少人为了车房要还一辈子外账？他还了外账也是拆了东墙补上了西墙。有多少人的婚姻没有出现过裂缝？嘴上骂着小三儿，自己却破坏别人的家庭。有多少人的亲朋好友被钱给逼疯，他却无动于衷的在夜总会里摇晃的骰盅？有多少的通信设备安装了无数的功能，但总是和最亲最近的人无法沟通？有多少人多少事儿，其实我们都懂，但懂得太多最后智商变成了狗熊。有多少人听到这里听着听着累了？有多少人听到这里听着听着哭了？有多少的故事我们永远回不去了？有多少我们思念的人在天堂里听着？ 机器灵砍菜刀，恁那边里紧按挑，挑谁吧挑，挑的那个人已经不